此行最意外的收获。 对，大家都感受。 对对对、如果你要是意外收获，那就更加美妙了。 是的，今天给我们带来旅行分享的是旅行大 V、冰清玉心，欢迎欢迎 欢迎、 大家好。 对，刚刚介绍了普林节的欢乐的气氛哈，下面呢要介绍一下在以色列各个城市去玩的一些感觉哈。当然，我们一开始跟那个玉心消费的时候、说消费之间那个差距嘛，它是不是也比较昂贵？算是 它的消费水平得相当于 哪个国家的消费水平？ 欧洲差不多得瑞士。 北欧啊， 我的天哪， 瑞士 够贵的， 那差不多， 好贵呀、 差不多， 对，好贵呀、不是一般的 贵。 举个例子，可能举个例子，我们假如说我们去就这个， 就拿可乐来举例是吗？ 可乐的话，比如说我们的瓶装可乐 瓶装可乐， 咱们国内大概是3块3.5的样子吧， 差不多吧。 他那儿的话，合人民币大概得个13、14、15的样子。合人民币14块钱左右吧， 4-5倍哈、 我的天， 平常的价格 啊，对，就是我们正常就是在、 超市里， 超市或者是这个自动售卖机上的价格， 好贵、 那个餐厅可能就更贵了，一个道理 了、大概了解的， 对， 乘以5， 消费水平差不多，所以我觉得跟瑞士差不多吧， 差不多， 是，还真的是得是乘以5、对，那一顿饭，比如说吃个盖浇饭，咱们是20，他那儿就得100， 哎呦，还盖浇饭呢，我们吃个肉夹馍，就是类似于肉夹馍，土耳其烤肉那种肉夹馍。大概得花个60-70吧，人民币。 我的天哪，60-70块钱一个肉夹馍， 差不多。 这是多么顶级的，加了两个蛋，好几块肉。 贵贵贵， 毕竟人家这个属于，我觉得啊，属于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 对， 当然咱不能这么去衡量，所以说，毕竟你都是贵不贵，是以人家的消费水平来衡量。 是的，是的， 咱不能以咱们的货币去衡量。 我们就入乡随俗吧，哈。 对， 而且人家的货币设计的多彩多姿， 很 漂 亮，漂 亮。 它的这个纸币都很漂亮 啊，纸币，它叫什么名字？那当地货币叫？ 哎呦，对不起，我想想，它那个中文名叫啥来着？就知道它英文名哈。但是呢，这个我们呢，怎么说呢？就是到了那儿呢。我们也是拿美金欧元就可以直接换嘛，还是挺方便的。 好的， 对，其实这个货币呢不成问题，消费水平虽然说有点高，但是也是他们国家的正常水平。 是 的，是的。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欣赏美景了，还是以游览和参加普林节狂欢为主。 是的，是的。咱们去到哪几个城市呢？这次玩的时候， 我们是先去了就是以色列最北部跟黎巴嫩接壤的一个边境的一个景点。这个景点很有意思，它挨着地中海。然后呢，这个它是一个，就是我们上了这个本来这个城市，它的山上嘛，我们要坐缆车下去，下到地中海边。然后这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岩洞，岩洞呢，我们能看到那种，就是由于比如说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的这个大海，这个海浪对于岩石的冲击，然后打成了一个一个洞啊，然后你就看到这个整个海浪再去冲到这个岩洞里边形成的那种巨大的浪花呀，还有这种美妙的回声啊，都非常的棒。据说当年这个英国在托管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当时呢就是修了一条从埃及经过以色列到黎巴嫩到土耳其的这么一条铁路。这个铁路呢局势就从要经过这个地方。所以到这个地方你能看到很多他们当年的一些历史遗迹啊，包括这个蓝蓝的地中海和这种白白的这种特有的这种石头的这种场景啊，非常的有意思。 很酷很酷。 好， 然后 鬼斧神工。 然后我们下来以后呢就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叫做阿克古城。 阿克古城。 对。阿克古城呢首先来说它有很多的历史遗迹，还有这个它的城墙就是两层啊，里外两层。据说当年拿破仑打过来的时候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小城。当年拿破仑军队过来说呢，哎呀，我们只要今天攻下这个城市，我们就可以回去过节了。没想到打不下来，就是很难。 两个围城，两层。 对对对。 我们还是先别回家过节了，过下一个节了。 对。 这是什么感觉？这个城，小城。 就是这个小城其实很有意思，它有很多的这种历史建筑，包括有当年十字军东征打过来的时候建立的这种要塞。有这种他们的一些这个就是很多的这种包括宗教的遗迹啊， 墙都是你拍照片那个灰黄色的 啊，对对对， 是那个颜色。 对，包括这个地方这个阿克古城呢，还有一个什么，就是现在这个最就是上个世纪刚刚兴起的这个叫巴哈伊教，巴哈伊教的他的一个叫先知吧， 它的墓地在这里， 哦， 也是被列为这种世界文化遗产， 嗯 啊，然后我们下来呢又到了这个海法，哎，海法这个城市呢，因为它也在地中海边上嘛， 嗯， 然后呢，海法最著名的就是这个巴哈伊空中花园， 嗯 啊，这个就是非常的漂亮 了， 而且它是整个巴哈伊宗教的这个最神圣的一个建筑在这里， 嗯， 所以全世界的几百万的巴哈伊信徒就会经常来这里朝圣啊。 那个， 我有一个问题， 你先问， 这个冬天它那个空中花园还开花吗？ 嗯，开。 也开是吗？ 因为虽然说它是冬天啊，比如像我这次去的是二月底嘛，二月底三月初，虽然是二月底三月初，像咱们来看北半球的冬天啊，但是它那儿的温度呢，现在白天的话能够达到18-19度， 哎呀。 其实 难怪 啊，其实 格林带上的花全开了， 因为它海法嘛，应该还算是地中海气候嘛，地中海气候的，所以它这个还是比较，首先来说，第一还是就是啊，毕竟临海嘛， 嗯，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温度也还可以， 嗯， 所以它这种冬天也有其他有不同品种的花都可以去， 嗯， 咱们都能看到啊， 嗯， 太棒了， 嗯，是， 嗯， 我问问 你 啊， 你问 海法，刚刚有朋友说不是海法开启3天的休闲模式， 嗯， 跑步健身， 嗯嗯嗯， 这个地方的城市节奏就是这样的吗？海法 啊，对， 哦， 就是因为我在那儿，我们住在这个海法的叫卡梅尔山、 哦， 因为卡梅尔山几乎，因为海法整个就是建在这个一座山上的， 嗯嗯， 而卡梅尔山呢就是它的主要的这个山峰，就是这个城市这个主要的建筑基本都在卡梅尔山上， 嗯， 我们是住在这个山脊上，就是山顶， 哦， 山顶上， 哦， 对，我们的山顶呢就是往西侧看呢就是地中海， 哎， 啊，是地中海，然后往东侧看呢， 哎， 就是整个你这个海法这个城市， 哦， 啊，而且也能够看到这个巴哈伊花园。嗯， 我求问这个名字是什么？ 这个有 酒店 的 名 字 有 吗？ 这个， 有 吗？ 酒店的名字叫 Dan Hotel。 Dan Hotel，Dan Hotel，D-A-N 啊，它是那个以色列， 哦， 哎，对，以色列最大的奢华酒店集团啊， 哦， 位置也非常好， 对，是当地的酒店， 哎， 嗯， 所以你看它是一个山城嘛，然后它又有很多这个自己的比较有意思的建筑啊， 嗯， 一些历史啊， 海的边上的， 哎， 对 呀， 啊， 你可以到海边吹吹风，跑跑步，或者沿着山城徒步，你会找到一种重庆的感觉啊， 好了， 是吧？它那个地中海，它是属于城市海滩，还是说那种碧海蓝天沙滩那样？ 嗯，城市海滩吧，就是跟咱们见的那种普通， 哦， 就这个常见的那种海岛还不太一样啊， 哦， 不太一样。 我发现，对， 威海啊、烟台的那种 啊，有点类似， 是吧？ 就是跟咱们看的，比如说像这种， 嗯， 啊，泰国呀，或者是一些，比如塞舌尔啊、毛里求斯的海岛，还 是 有点区别。 对，它那没有城市， 嗯， 对，就是在 对 海中间的岛啊， 对， 了解了解。所以才能汗蒸、游泳、打排球嘛， 对 对 对， 对不对？ 是的， 对， 嗯， 人多呀， 是是是， 对，都在那儿啊晒着。 然后我们下来呢，又到了这个，拿撒勒。 拿撒勒 这个城市呢，可以说是整个基督教的圣城之一哈， 哦， 因为怎么说呢，这个地方是圣母玛利亚的故乡， 嗯， 啊， 嗯， 也是耶稣长大的地方， 哦， 嗯，包括现在我们去的这个最著名的这个拿撒勒这个教堂啊，就是当年耶稣他的母亲圣母玛利亚带着耶稣就是住在这个教堂下面的一个山洞里面，他们的遗址啊，就是有很多的， 还有看得到 啊，对，看得到，都是遗迹嘛，所以每年都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朝圣者过来这个做这种朝圣嘛， 嗯， 啊，很有意思， 嗯，这个地方叫什么来着， 拿撒勒， 拿撒勒， 对，拿撒勒， 哦， 啊，然后呢还有比如说我们那我们去以色列还有一个最经典的死海， 嗯， 对吧？ 对，死海 大家都知道它是全世界海拔最低的这个海嘛，对吧？ 嗯嗯， 而且它的浓度比较，这个盐度的这个成分比较高。 那个咱问问冰清雨欣， 嗯， 咱是体验者，也看到你拍的照片，拿得出浮在死海上， 嗯， 对不对？它那个多浊咸呢，多咸的那个海水， 嗯，是 有没有尝 啊？我真尝了一口， 你看看。有没有 真尝了一口？ 尝了一口， 什么感觉？什么感觉？ 尝了一点点吧。 什么感觉？ 很咸，真的很 咸， 咸 是吧？ 啊， 对， 就是因为 舌尖上的死海。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从小学这个地理学课本的时候都知道，死海我们不需要游泳就能浮起来。 对 啊，但是我这次是真的体验了一把哈，你只要往那一躺， 嘚儿， 根本不用动。啊，你就飘着了， 就飘着了， 啊，所以拿着一本书，拿着一张报纸，在死海上漂浮，这是真的啊。 这个 哇， 我好久没有发言了。 啊，你说 我也是挺累的哈，最近 啊，对对对， 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在死海上漂着哈，它有没有时长的限制？

啊，就是后来包括美国的这个好莱坞也拍过一部电影叫做马萨达，专门拍过这部电影啊、 哦、 啊，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是是是， 对这个地方有更多的了解。 嗯， 那后来罗马人是怎么攻下这个城市的呢？他等于说是因为当年不是犹太人这个主要城市包括耶路撒冷都已经被占领了，他就抓了很多的犹太人来当奴隶。 哦， 那么这些犹太人呢就在这个城墙下边这个有一个斜坡开始修他们的攻城的这个堡垒啊，就从那儿修、 哦、 那犹太人他就不忍心去杀犹太人呢，他们在下边、啊、如果你是罗马人在那儿修，那我可以扔石头啊，可以射箭啊，把你弄死， 了解了解， 但是他是犹太人，他就不忍心呢，所以后来他们就慢慢修起来，就打下了这个马萨达。但是呢 自己人 哎，但是马萨达这里面的犹太人呢，你看打了3年都打不下来，结果就攻下来只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杀自己的同族。 嗯， 后来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很悲惨的故事，那当时他们这个 了解了了解了， 那不是就是他们的指挥官的哈， 对对对，是是是，其实我们会了解每一个城市都有它历史的印记和故事哈、 嗯、 我们是作为现代观赏上来说的话、 嗯、 去感受那个时候的计谋也好，计策也好哈、啊、对对对， 就是他们反正就是最后啊、等于说马萨达它是更多的是一个精神的象征， 是 就是犹太人为了自由而奋战到底，就是不怕这种牺牲的这种精神， 没错没错没错， 对对对。 其实这个精神不管是你用在什么方面，我觉得都是很值得去赞颂和那个就是去弘扬的。 其实到以色列有很多这样类似的城市，有精神文、嗯、有精神寄托、精神嘱托的地方哈。 对， 比如说我们到那个地方，就是静静地感受当时的氛围和现在的赋予它的样貌就可以了， 嗯、 对不 对？ 对。 对， 那我问一下，虽然是以色列的消费很高，算是个发达国家， 嗯、 当地的人淳朴吗？就是他们会比较乐意咱们去玩吗？你会有这个感觉吗？ 嗯，我觉得挺淳朴的， 挺淳朴。 对， 他们会很就是对待外国的游客都会很热情， 就很淳朴的。 你看我们遇到的一些人吧、 嗯， 就是他对我们都是还是比较热心的。 哦、 嗯，比如说我们像，因为以色列其实他英语普及率比较高嘛。 哦、嗯、哦、 啊、 对。 然后比如说我们要， 这个、还不用担心了。 哎，我们要问个路啊、 嗯， 或者是要咨询什么东西啊， 嗯嗯嗯、 哎，他们都很热情的会帮助你，帮你解答呀。 嗯、 啊、嗯，而且他们都真的是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那种。可能他就是啊。真的生怕你知道的少了， 很热情，很热情。 小伙子，你再等等，我还没说完。 对对对，就是真的，真的很有意思。尤其是像在耶路撒冷啊这种地方，真的是啊、因为几千年的历史嘛，我们都知道有一本书叫《耶路撒冷3000年》。 嗯， 啊、真的是就是说，你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尤其是你在橄榄山上看整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的时候， 嗯、 哎，你就能看到很多历史的遗迹啊，啊，宗教的建筑啊， 嗯、 很清晰、啊。 哎，对，就是真的是你会看到那种，当你站在橄榄山上看着这个夕阳西下，然后看着这个整个这个城市从夕阳到这个华灯初上的这种感觉， 嗯， 你真的就想坐在那里静静的看着它， 想一想、 这个时候你真的会理解那句话、叫做啊，世间若有十分美丽，有九分在耶路撒冷。 哎，好， 哎呦，我的 真的是、 哦、 真的是有这种感觉。 哦、 对，就是它那个橄榄山是在老城的， 离老城不远， 不远、 哦、 啊，因为它老城区其实不大嘛， 嗯、 哦，就是有几千年这种历史的老城区，其实就10000多平方米、 嗯， 那它这里面就有几乎集结了所有的这咱们知名的建筑，比如说、 嗯、 当年耶稣在这儿受到了审判、 嗯， 耶稣所走的苦路， 嗯， 以及耶稣最后被钉死的那个地方， 全都有。 哎，比如说耶稣最后、 哦。 会埋葬的圣母教堂啊、 嗯， 都在那里。 嗯， 当然里边还有一些伊斯兰教的清真寺，还有亚美尼亚的一些建筑，还有犹太教的一些建筑。 好漂亮！ 所以这个古城区就有四个区域啊，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的天哪、 嗯， 这一个古城区，而且我看那个咱们看那个发的圣母教堂， 嗯， 它全都是那种灰黄当中， 嗯、 就是有它以土黄色为主嘛，然后带有那些雕花呀、 嗯， 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色彩。其实色彩并不是很明艳，但是我觉得整个。那种气氛是特别好， 是打上光之后的感觉又不太一样 啊、因为以色列他刚说过嘛，它的地形主要是以这个沙漠戈壁为主，它的绿化其实因为这种地方它可能树木比较少嘛，它不像咱们中国树多、 嗯嗯、 所以咱们的中国的建筑古建筑都是以木头建的、 嗯、 所以他们的建筑更多是以石头建的，对、 哦、 那种有点像什么呢？奶黄色、 哦、 啊，有点像， 哎、 对、 哦， 就是沙子、 哎、 沙漠黄， 沙漠黄那种大的石头建的建筑。 嗯、 所以你看，咱们去的包括圣母教堂啊、 嗯， 它的城墙啊，都是用这个建的。 嗯、 哪怕是他们著名的这个哭墙，咱们所知道的犹太人这个哭墙， 嗯、 它都是这个石头建的， 石头建的 啊，都非常的有历史， 嗯 啊，很有意思。 哎， 这次去的时候，比如说到了相关的一些场所哈、啊 嗯， 有没有人提醒咱们说有一些自己遵守的风俗习惯，会有人叮嘱咱们？ 嗯，有的， 有的哈 啊，比如说我们在耶路